耳边听到的这首黄小琥带来的 Show Your Love， 接下来会继续跟你听到哈林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哥哥。说到庾澄庆呢，我一直觉得他有一颗赤子之心，在歌坛当中凭借自己的真心可以创作出很多非常不错的他自己的一些作品。今天要听听看这首他的经典歌曲让我一次爱哥哥。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得被你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我不要这样过，让我一次爱哥哥，给你我所有，让我一次爱哥哥，现在和以后。在沉默，听见你呼唤我，我的心起起落落，像在跳动的火。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离开我，世界已经太寂寞。让我一次爱的够，给

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就让我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那一夜，那一夜，那一夜， 任年华的这首歌叫做在他乡，接下来会继续的跟你听到王心凌的我很好。那么你呢？说到王心凌呢，这么多年在歌坛当中也有换过很多次的风格，像当年的时候小女生走的是可爱路线，不过最近两年呢就变得越来越女人味儿，有自己的一些音乐作品呢，也会更加的偏向于成熟女青年这样的一种风格。今天要听听看这首我很好，那么你呢？ 休息能不能走到我们想闹着的海边，海风吹过你的身边，变成一种想念，在我的世界盘旋。天空已经哭了几遍，我才渐渐明白，让自己了解了你的离开是爱。

起去和你耍，只享受着友谊的姑娘守护着你呀， 在一起好吗，不分开好吗，我们比有两个幸福的在一起念呀，一打喷嚏就会知道哪个想吻了，嘴里总是碎碎念想个妈妈关心我，这个臭小孩总是得有人记挂着，我不懂你长大并未咋比习惯这样被你念着， 亲爱你快说说我们认识多久了，一年365天有哪天分开过，电脑两端的我们距离有多远呢，只要想到最想见的心就是甜甜的，我也不知道还有多久相见呢，期待海风拂面时候一起紧紧拥抱，有一种感情比恋爱都让人甜蜜，有一个人比起恋人会更懂我的心，有一种感情让时间都沉默不去，有一个人在场烦恼也不舍得离开，其他人去 我们比恋人更合拍情无止境，我会祝福祝福只想与你在一起，并恋爱更年的是彼此被融化的心，一点一点点滴的注入生命里，只想让深感牺牲并让我能遇到你，并你敞开了心让孤独再没有意义，比恋爱更年的是就是和你在一起，时间寻找就是一直走下去， 你想要更迷人的事就是和你在一起，你想要更迷人的事就是我们在一起， 周慧的这首歌《美好生活》，接下来会继续听到韩雪的歌。说到韩雪呢，她除了是一位演员之外，也有唱过很多一些作品，并且有一些歌曲的难度还不低，今天要听听看她的这首《我就是我们的青春》。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纪念的失去的遗憾的遗忘的，这就是我们的青春，懵懂的美好的心动的心碎的，有多少时光可以挥霍，有多少热血可以挥洒，我在青春里遇见了也正值青春的你，什么都没留下，是梦是醒恍然重生，我在我的青春里呼唤你，我在我的记忆里寻找着你，我在我世界里追逐着你，我在我的未来里等待着你，我在我的青春里呼唤你，我在我的记忆里寻找着你，我在我世界里追逐着你，请记得我的青春里有你。就是我们的青春，纪念的失去的遗憾的遗忘的，